It's 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以下为广告。 北广购物送积分，北广购物送积分了。11月23号至11月25号期间，新老会员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送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文山，文山你好。 是，朋友们好，我们的周老师好。 那么曾几何时啊，很多朋友呢是千里迢迢啊，从什么日本啊，很多国家哈， 对， 往中国背什么呢？马桶盖。 没错，我记得当时说的特清楚，就说整个飞机上人手一个马桶盖。后来就逮了一个老太太就问了，说你干嘛那么大老远背个马桶盖？他说这东西特别好，很方便。 中国没有。 对，中国没有，而且主要的是干净。干净卫生， 没错。但是回来以后，细心的人呢，这么一查看，发现 Made in China， 没错， 中国制造。 对，其实大多数时候发现转了一圈，还回到咱祖国上来了。 是的，其实说到这儿呢，今天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这个智能马桶盖。 没错，今天推荐给大家就是来自于我们华美营品牌的极热式的智能马桶盖。 那说到这个马桶盖啊，为什么值得我们很多人啊从国外背回来呢？确实有它的这个可取之处。 没错，这个东西呢就非常特殊，要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了。我们知道人呐，一生当中有差不多1/3的时间是在床上，剩余的1/3就一定是在厕所当中度过的。 如厕。 对，我们经常有人会说了，你生病了你要多喝水，你想想看，你多喝水你不得一个劲儿往厕所跑吗？但是我也告诉给大家，我们的健康与否和这个如厕的环境是极其相关的。 没错 没错，假如你家里面是现在过去的那种马桶盖，可能难免你找个这个懂卫生的来，结果一发现到处当中都是有一些什么金黄色的葡萄球菌呐、或者说链球菌啊、猪肝球菌呐、等等一系列的，这些细菌是附着在你家里面的这些卫生洁具上。 对， 但如果说我们要吸取别的国家的经验也好，这个优势的一些传统的理念也好，你更换一款智能的马桶盖，等于从根本当中就把这个问题杜绝了。 是的，我们在如厕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 没错， 就是方便完了之后啊，你就得清理，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清理不干净。 哎， 那么这人体的构造呢，它在人体的特殊部位皮肤呢是褶皱的。 没错， 用传统的方式去处理的话呢，那有的时候真的是难以如人意哈。 没错， 会带来一些隐患。 对， 那么老话说呢，十人九痔。那么很多人呢在困扰之后就出现痔疮了。所以呢要换一个比较智能的哈，干净卫生方面的马桶盖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没错，非常必要。除了像周老师刚才说的，由于这个人体这个构造位置非常的特别，您可能见过一些气球，对不对？气球你记得它那个打结的位置上面都是很多很多的褶皱在一起，如果是一不小心你每次在如厕的时候拿卫生纸擦得不干净，就好像是这些褶皱的每一个部位当中都滋生了一个大的细菌团。 是的， 你长期以往的话，你直接会出现的一些后果就是什么痔疮。因为人人都有这样一个部分，就是这样一个部位，这一个功能，但如果你擦得不干净，或者细菌来说没有从根本上去除的话，那可能给你的身体来说是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没错，其实呢通过我们两人的讲解呢，大家觉得啊，这个智能马桶盖呢确实是非要不可了。 但是有一点呢，要什么样的智能马桶盖，这点很重要。 当然了， 其实很多朋友千里迢迢从日本啊等一些国家背来那个马桶盖，实际上和现在相比来讲啊，真的没有现在生产的马桶盖更加的先进。 没错，的确是这样。第一呢，也更符合咱们国家的一个国情，而且质量啊，包括说它的一些使用的这个频次啊，包括它的长期的一些寿命来说是非常好的，也特别过关的。那么今天推荐给大家，首先来自于华美银的品牌，而且是目前为止在智能马桶盖领域当中首先选用叫做极热式，也就是说不用等待，您每次如厕的时候直接坐上去即可享受舒适于身体的温度。 这是一个，就是即开即热的技术哈。另外就是它呢采用了多种智能洗的这种模式、啊、 哎，这个模式就一定要跟大家先来说一说了。 对， 朋友们都知道说人体啊，男的和女的还构造不一样呢，对不对、那我告诉各位，今天我们特别开放了多种的智能模式，分为四大种，我来说一下。第一，臀部清洗；第二，女性清洗；第三，有按摩清洗；还有一个全自动的清洗。这个一键式的操作是满足了全家人的需求。我举个例子好了，男士朋友经常是这样的，大多数男士朋友可能说头一天吃了麻辣烫了，吃了火锅了、第二天一个劲儿往厕所跑。这个时候啊，由于男士朋友这个构造的位置，它的前后的这个角度不太一样，所以您只需要轻轻的按下我们的臀部清洗，那么温暖的舒适的水流将会直接把你褶皱部分的垃圾和毒素直接排除掉、另外女性朋友就更特别了，由于女性朋友如果在私密处护理不到位的话，那么滋生出来的细菌极有可能变成眼久闭症的一个现象，可能经常由于不干净不卫生最后发炎了，甚至有一些引起了一方面的女性妇科方面一些小小的毛病小的问题，那今天就从根本上来去除。因为我们的水流当中不但是温暖舒适的，而且它可以直接针对女性朋友的构造做到非常彻底的清洗。 没错，那么除了刚才您说的哈，比如说即开即热的技术啊、多种智能的这种清洗模式啊， 没错， 另外呢它还能够这个达到一种就是人体呢发散式的暖风风干、使清洗之后的这个臀部呢迅速的恢复干爽，而且防止了细菌的感染。 对， 另外它四档呢可以调试温度加热的坐圈，具有呢防高温烫伤这样的功能，冬天如厕呢真的是如沐春风啊。 就这个特别好，你想象一下现在的北京，比如说吧，咱们到11月15号才会供暖、有的人来了暖气以后家里也不见得特别特别的暖和，对不对？所以我也建议大家这个东西是可以一年四季都是来用的。 对， 所以什么时候如厕你都感觉到非常非常舒适的一种的温度，这个温度就像是不同的婴儿般的肌肤直接贴合在你臀部的位置、每次如厕的时候还能够享受到这种按摩水流的感觉，那真的太棒了。 没错，另外它还有两个功能非常的人性化、一个就是除臭功能，一个是照明功能。 这个特别好了。我首先来说一下这个竹炭除臭的功能，因为我们知道厕所啊，一般来说在每个家庭当中，第一它不一定有明窗，它可能是暗厕，另外呢它的环境来说是非常潮湿的， 是的， 水的这个湿气又非常大，很多朋友家里面甚至一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有非常多的霉点儿。今天我告诉各位，我们有到一个竹炭除臭的功能，不但可以做到自动除臭，而且减少空气当中一个异味，更重要的一点的是这样可以让你整个厕所的空气厕所的环境能够做到清新无比。另外这个就更好了， LED 的照明功能，这是目前为止所有的智能马桶当中我们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了一款特殊的关爱功能。因为有的老年朋友可能是家里面没有保姆，或者自己独居的空巢老人，咱晚上上厕所的时候您家里要不开个小夜灯、真的摸黑还真看不见， 是啊，非常危险啊。 一走到您的卫生间的时候，我们有道智能的 LED 照明功能，直接就相当于夜间如厕的守护者，让您看得清清楚楚，心里面踏踏实实的。 没错，刚才我们一口气说了八大功能 了。 那么今天为大家来现场的就是华美银极热式智能马桶盖。那这个这么多的功能哈、这么的先进哈、在市面上真的是挺贵的。 没错， 我看了一下，好像市面上有将近3000块钱、 对，2688。这个品牌呢，在比如说全中国的范围之内，有一些建材城啊，或者一些家具店都会有直营店的销售，但价格很统一，2688。 是的，但是今天的价格是多少呢？ 我们今天直接为大家做到的是1499，从一字儿打头了， 快是五折了， 对，相当于五折， 1499就能够把这么好的极热智能的马桶盖拿回家，所以呢，这个机会真的不要错过，是吧？ 没错，当然。另外我要强调一点，今天我们是一张提货券的形式送给大家，无论您家里是老房子还是我们的新房子都没有关系，只需要一通电话打给我们的客服人员，我们直接送货到府，您什么时候需要 那么只需要提货券在您手中即可。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拨打我们的电话下单的话呢，您将得到30分的积分。那么这些积分呢，可以在以后的购物当中呢，当30块钱来使用啊。那么今天呢，为大家来献上的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极热式智能马桶盖啊。刚才已经提到，一共是8大功能 啊， 非常的好。那么市场价呢要2688，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1499，您就可以拿走了。其实价格呢是非常的优惠，但是性能呢是非常的棒哈。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这有一位王大姐啊，发了一个留言，她说的特别好，她说我原来在日本买的那个，回来以后啊，因为她那个插销啊、制式啊什么的功率都不一样， 不一样， 说我回来以后没法用。 没错，这个是大多数朋友从国外代购会常见的一些问题。 是的， 一个是它的净水循环和咱们来说是不一样的，咱们这边是有2个管，他们那边是只有1根管，所以很多人拿回家第一发现不会安，第二发现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个水垢的淤堵的现象非常的严重，因为各个国家的水质的环境、水文的地理条件不一样，所以未必能够做到因地制宜。那么今天我告诉咱们所有的中国老百姓，为您解决困难的东西来了，那就是我们今天华美银的极热式的智能马桶盖。 是的，应该说这个极热式的智能马桶盖哈，因为它非常的智能，你用您的小手指啊，轻轻的一按键，就能够帮您解决呢清洁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另外，除了清洁身体呢，还有很多的功能。刚才提到8大功能， 没错，这8大功能我再为您来细数一下。首先，第一点，关于您的需求方面，我们做到了4种不同的智能清洗，也就是说我们洗得干净您才卫生。第一，有到了臀部清洗，特别适合男士朋友来用的，而且第二，专门为女性朋友打造了叫做女性清洁，因为大多数的女性的妇科疾病都是由于清洁不干净造成的，今天从根上把这个隐患拔除了。同时还有按摩清洁，全自动的清洁，不但是水流、水温以及水的出水方式有到一定的调节和控制以外，最重要的是满足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还有一点，由于今天我们全部采用的是活水清洁，所以直接从根本当中有效地减轻了这个细菌的滋生，清洗的方式也更为的健康。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名字就叫做极热式，因为极热的方式呢是非常便捷的，所以您无需等待，每次如厕，每次当您的皮肤自动的触摸到了我们的马桶座圈的同时，这个温度自然开始调节，而且特别的舒适，大概是符合我们人体30度到40度左右，所以您想象一下，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多好啊。另外，我们人体每一次在如厕完了之后，大多数是会使用一个纸来进行一个清洁。 对。 但是今天您记住，全部是选用到了发散式暖风的风干，风干慢慢吹干，这种的干爽，这种舒适，可以说真正的相当的享受。同样做到了4档可以调节式的温度座圈的加热，不一样的温度，不一样的需求，防止高温烫伤的功能，冬天如厕也可以温暖如初了。另外还有这个特别好了，是别人没有的，你记住了，竹炭除臭的功能，在烘干的同时它是自动来启动的。 另外呢，从它的这个用电量和用水量来讲啊，有人说这个抽水马桶的是万恶之源，因为它消耗了大量的生活用水哈，使用普通的马桶呢，每次要消耗3到6升的水，再加上上完厕所之后呢，需要的这个厕纸啊和单洗卫生间啊，铺垫上的这个纸巾消费啊等等的哈，可以说真的是非常的浪费。 对， 但是这个的话呢，您注意啊，如果一家三口按照每天每人用5次卫生间的话，一个月下来只需要5块钱的电费就可以了， 相当的 省电的。 没错，所以从根本当中，第一，杜绝了2次污染的可能性，也没有了第二次的耗材。第三的话，从省水省电更环保的方式来说，智能马桶盖一定是接下来这个时代家家必备的。 没错，而且呢，和市面上更多的这种智能马桶盖相比的话，我们也做了一些比较，还有一些我们国内的品牌，我们都做了一些分析啊，尤其从价格上来讲，今天这个价格1499，应该说它的品质是非常的高，智能化非常的高，但是它的价格可以说跟这些相比的话呢，是相对非常优惠。 没错，这笔账是这样算的，有一些品牌可能只是品牌大，但是因为它运营的成本非常高，所以老百姓买回去并不是实惠的价格。但也有一些朋友可能是真正是以次充好的，同样跟我们做到了第一，能够做到 ABS 这种的耐高温以及抗菌的材质的同时，还有到像我们今天8大智能功能呢，至少价格都在3000块钱起跳了。 没错没错。 但是我们平时市面当中2688，这个价格说实话也不算太便宜。但是呢，你记住了，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进入自学英语节目。我们今天应该学习的是第十七课的第三部分 Section C， 和我们一块儿参加今天学习讨论的是 Cindy。 Hi Cindy。 Hi Ginger。 You look happy today。 Yeah, it's a great day。 Okay, and let's get to the text. Before that, we start with new words。 我们看一看166页的单词。 New words, new page. Can you read it over for us, please? Sure thing. Madrid, Russia, all over, break, broke, broken, gone, lose, lost, did go there, recently, since.Written, Berlin, India. Thank you, Cindy. 课文谈什么呢 ？Travel to different countries. 我们都喜欢的旅行 ，travel. 所以呢，我们看看单词里边就跟它相关的有地名，有一些动词的时态。We start with the first one. 马德里 Madrid. Madrid.This is the place that I hope I can go one day. Spain. Spain. Yeah. It's the capital city of Spain, right? Madrid. Is it Madrid、yeah. or is it Barcelona? No, Madrid. Madrid. Yeah, 我和 Cindy 讨论 Cindy 说是马德里呢还是巴塞罗那因为巴塞罗那很有名了。最后我们定为马德里西班牙的首都 Madrid.这是一个很好的、城市我说希望有机会我们都去一下。然后呢我们看看右边俄罗斯 Russia Russia OK 在整个 All over All over 我们说我们看到这种树、 mm-hmm. 整个地区都有、 this, We can see this tree Oh this tree、 yeah. All over The area The area We can see this tree All over the area在整个区域都能看到这种树。 Or sometimes you see advertisements, 广告、in the city, you'll see the same advertisement, 一样的广告。What's that? 整个地区。 All over the area. 对 All over the street. 北京 All、yeah. over Beijing. 对这就是说 over 在上方 all over, 整个的地区都有。OK, 希望大家有印象。打破 Break, broke, broken. 对，我们很高兴这里列出 break, broke, broken,、 mm-hmm. break 的各种形态都出来了。Break 打破 ，broke 过去式 ，broken 过去分词。Broken 经常用作一个形容词。我们很多很谦虚的同学和学听众朋友常常说 I speak broken English、 oh, yes. 就是我讲很那个很糟糕的英语什么样的英语呢 broken English broken 呢就是说英语不连贯磕磕碰碰的结结巴巴的 I speak broken English because I am a beginner、 right. 因为我是一个初学者、mm-hmm. beginner I speak broken English I hope I can speak better 希望以后说得更好一些 OK 我们再看 go 的过去分词 gone 对 gone has gone to have gone to 就是 go 的过去分词失去 Lose 失去 Lose 然后呢，它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呢 ？Lost. Right. Lost. Lost.、 Mm-hmm. 就是说，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都是 lost. Lose. 我们说 lose 的 opposite of lose is win. Right. Win, right. The opposite of lose is to win. Yeah. 失掉丢掉 lose. 但是获得其实它的反义词我们说赢。那就叫什么呢就是败了。This team lost the game.、 Mm-hmm. 这个队在队里打败了。And that team won the game.、 Mm-hmm. 另外一个队就赢了。但是这里我们讲的丢掉 I lost my bag last week. 上个礼拜我把包丢了。I lost my bag last week. 然后再往后看，确实去过那里。 Did go there. Did go there. Did go there. 这个结构很有意思，一会儿我们在课文里再具体的看。为什么用 did go there 来做这种强调式呢？近来。 Recently. Recently, the weather is getting warmer.Recently, 天气转暖了 The weather is getting warmer recently, 最近的从那以后 Since, 其实这个词我们注意上次都学过了从那以后过去的分词的 write 的过去分词 Written 比如说我们讲口头英语 Oral English 如果我们讲书面英语呢 书面英语 Written That's written English, English. Yes yeah, Book written, English Yeah Yeah Written English 就是书面英语写的能力 Oral English 就是什么呢 Spoken English 就是你的讲的英语的能力 Written English 写的英语能力再看另外一个 Important city 柏林 Berlin 大家常读这个词注意重音在后面 Berlin 印度 India 属于亚洲国家 You regard India as an Asian country, right? Yeah, it's to the west part of, of Asia 在翻阅浩如烟海的英语读物时我选择了张道真自学英语聆听了五彩缤纷的广播节目后我选择了张道真自学英语我知道语言学习要用点滴来积累于是自学英语让我有了收获的机会或许我的伙伴也会成为你的朋友靠近他张道真自学英语 靠近他张道真自学英语 记住我在这里 咨询电话6515-9223 Let's move to page 167、看一下167页的 conversation Text talk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这是一个关于 travel to different countries countries 国家 different 不同的国家 travel to different countries 是在不同国家旅行 OK 我们看看 A and B what they are saying A says Have you ever been to Madrid Have you ever been to Madrid? 去过马德里吗 Ever been to Madrid? 一点都不了解加了个 ever. Have you ever been to Madrid? B says, Oh yes, I traveled all over Spain last year. What a fortunate person. Right. Yeah, 我们很羡慕 I traveled all over Spain last year. 在一个国家好好地浏览了西班牙全国各个地方。I traveled all over Spain last year. Wow, A says, Of course you've been to Berlin, but have you gone there since the war? A knows B very well, right? Yeah, I guess so. Yeah, 两个人很熟悉、所以他就说 Of course you've been to Berlin. 他也知道呢 B 去过柏林 But have you gone there since the war?Which war, Cindy, do you think this is referring to? Probably World War II. Right.、 Yeah. World War II. Since the war, 二战以后自从二战以后 But have you gone there since the war? 二战以后我们都知道、整个德国有很大的变化。所以他专门问这个。B says, No, I did go there just before the war, but I haven't gone there since. Great. I did go there 在这里出现了，强调什么呢？因为他是 before the war 二战以前去过的，一定是两个老人在谈这个事情了。那应该说 I went there just before the war. Yeah, you could say that. I went there just before the war. 对， I went there 用我在战前去过，但他为什么 I did go there just before the war 是说我确实是在战前去过的。这个 did go 代替了 went，是一种非常有力的强调性的说法啊。比如说啊、我答应给 Cindy 买一支笔。I promised to get you a pen someday.、Mm-hmm. 然后呢今天 Cindy 见了我，他会问我，你给我买笔了吗？ Have you bought a pen for me? 我会说 Well, I did go to the stationery. Yeah. 我确实去了书店 I did go to the stationery But I didn't see any good pen for you 我没有看到对你适合的笔就是没有你用的好的笔 I did go to the stationery yesterday 我昨天确实去了这种强调就是这样出现的 OK, let's see what A says But you have traveled in most countries, haven't you? You have travelledIn most countries, haven't you? 这样的反问句 Have traveled, haven't you? Have you not, haven't you? 是口语中常出现的我们会注意到这里出现的是肯定的问说话 You have traveled in many countries, haven't you? Or you have not traveled to many countries, have you? 就是否定的句子用肯定的问反问肯定的句子呢用否定的反问这是一种口头上常用的如果我说 You've been to Harbin, Cindy Haven't you? Right, yes I have And I've actually lived there Oh, yes I have 我问 Cindy You've been to Harbin, have you? You've been to Harbin, haven't you? 意思说你去过哈尔滨是吗这个 haven't you 就是强调的反问是吗 Yes、mm.In fact, 他说 In fact, I lived there. 事实上呢我在那儿还住过一些年呢、嗯、 So Ginger, you haven't been to Spain, have you? No, I have never been to Spain. Yeah, 大家注意到呢 Cindy 问我 You have not been to Spain, have you? 问我没去过西班牙因为 Cindy 终于发现还有我没去过的地方。我愣了一下为什么我一时答不上来呢因为他问 You have not been to Spain, have you? 我在想我该怎么回答他问我你没去过西班牙对吗但是我立马想到应该这样回答 No, I have not been to Spain.不管他怎么问你你都根据事实来回答这是英语和中文不同的地方如果中文就说对方问你没去过西班牙我会说没有没去过我说对没去过这不能说 yes 要说 no I have not been to OK 我们看 how B answers Oh yes I went to India in 1951 traveled in China in 1952 saw Russia in 1953I've been everywhere. Oh, yes. Guess so. What a wonderful traveler. Yeah. 我们说他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旅行家 traveler, 旅行的人。 I would say seasoned traveler. Seasoned traveler, 就是啊他有就是惯性的按照季节出去活动的。51年去的 India, 52年去的 China, 53年去的 Russia. Can you guess from which country this man is? Hard to say, right? Yeah, it's hard to say. 他到过印度，到过中国，又到过俄罗斯。他是哪国人呢？我们现在从上下文里看不出来。Okay, let's keep moving. A says, Is there any country you haven't been in? Okay, that's a natural question. Is there any country you haven't ever been in? 还有你没去过的国家吗？Is there any country you haven't ever been in? B answers, I've never been in Britain. I've never been in Britain. 从没有去过英国，真没想到。To our surprise, right?、 Mm-hmm. And is glad seeing. But you are British. You are British. Okay, I guess we found out where he's from. Right, 我们终于发现了他的痕迹了。他可能是英国人。B says, My father is, and I was born on a British ship. Okay. That explains it. Okay. I was born on a British ship. 我和辛迪都意识到了啊，他和英国有这样的关系。Do you think he is or she is still a British citizen? Yeah, that's interesting. When you're born in the middle somewhere, I think on the plane. No, if you were born in the air, you know, traveling. I think this person is still British.It's a British ship. Yeah, I guess if it's a British ship, I... 所以我们都觉得非常有意思了。现在因为什么呢？按照国际法和各国家的规定呢，你在哪儿出生呢？有可能是哪儿的公民，或者是18岁以后你自己愿意确认，就确认一下是哪国公民。可是当你在飞机上出生或者在轮船上出生的时候呢，It's hard to say. Hard to say. 这是很少发生了。 很少发生的事情。 对。 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呢、难怪他 likes travel a lot, because perhaps the person has no identity. Yeah, maybe. Yeah, yeah. 我们说他可能自己的身份难以确认，所以他喜欢游历。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了。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一个人可以很丰富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If you like to travel.Okay, that's enough for today's discussion. 我想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儿。我们和大家说再见，希望大家下一次跟着我们一块儿进行课文讨论。Bye. Bye, everybody. Hi,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周敏。今天呢，我们将要复习第17课的 Section C. Section C 呢，又是一段对话。这两个人在谈论什么呢？ Right, travel.Travel 在英文当中呢有这样一句话 Travel broadens your mind Travel broadens your mind 字面上的意思呢是旅游可以开拓我们的视野我们中文当中呢也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样的说法所以如果朋友们有机会的话呢我建议大家还是能够经常的出去看一看啊，这个不仅呢能够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看看这个好山好水同时呢您在路上还能够结识很多好朋友旅行回来之后呢还可以把您在路上的有趣的见闻告诉他们所以用英文如果谈论这个旅游的话呢可以经常会用到 Have you ever been to somewhere? Have you ever been to somewhere? 你曾经去过什么什么地方吗这不禁使我想起另外一个词就是 Have gone toHave gone to. Have gone to 是刚刚出发刚刚走或许是在路上或许已经到了。而 have been to 表示的是去过某地去过某地。所以说第一句在这里 Have you ever been to Madrid?后面呢这个 to 后面呢加上地点就可以了。在这里呢加上的是 Madrid, Madrid 这个地点 Madrid, 马德里。Okay, oh yes, I traveled.All over Spain last year. 看来这一位呢真的是旅游酷爱者啊，也是非常的幸运。在去年这一年当中呢，他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 travel all over Spain. 我特别希望我能有一个机会 travel all over China. 是这样的 ，if possible. Okay, all over Spain. Spain, S-P-A-I-N, 西班牙这个词呢，希望大家能够掌握。但是主要这里边的句型呢是 travel all over somewhere travel all over 什么什么地方 OK Of course you've been to Berlin、那当然你肯定是去过柏林了 But have you ever gone there since the war? Have you ever gone there since the war? 你是战后去的吗 No, I did go there just before the war 谈论是什么什么时间去的去过什么地方 You have been to如果说我什么什么时间去的表示的是过去的一段时间所以要用一般过去式 I did go there just before the war 这个动作呢已经发生了所以用 I did go there But I haven't gone there since 但是后来就没有去过了后来就没有去了 But you have traveled in most countries, haven't you? You have traveled in most countries 看来啊你真的是游历各国了已经In most countries, 很多国家你都已经去过了是不是 Haven't you? Oh, yes. 这位呢又一个肯定的回答。一点也不夸张。I went to India in 1951. 51年的时候我到过印度。And traveled in China in 1952. 52年的时候呢我又到了中国。And in 1953, I saw Russia. 所以大家注意到他用了不同的动词但是呢其实都是指到其实呢都是指他去过这些国家的一些经历 I went to, I traveled, I saw Russia in 1953. OK, I've been everywhere. 哪都去过了。不知道这位的职业是什么这么幸运。Is there any country you haven't been in? You haven't been in?看来这位旅行者呢真的让前面这位呢有一点瞠口结舌了。所以不谈他去过的地方，开始谈什么呢？ Is there any country you haven't ever been in? 有没有一些国家你是没有去过的呢？ I've never been in Britain. I've never been in Britain. 我就没有去过英国，就没有去过那儿。But you are British. 说话的这个人呢看来是有点像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了。You are British, 但是你不是英国人吗？你怎么没有去过 Britain 呢？ My father is, 我父亲是英国人。 And I was born on a British ship. And I was born on a British ship. 我父亲是英国人，我是在一艘英国的轮船上出生的。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巧合。怪不得他后来的经历呢，也是和平常人不一样的。 Okay, very interesting conversation. Well,Do you have any travel experiences? 朋友们有没有哪些旅游的经历呢？希望大家呢动动笔写几句话，也来和我们呢能够一起来分享。好，朋友们，祝大家愉快。Thank you.